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118集，暗访吴江。二人身上都穿着粗布衣裳，看上去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但是容貌和气质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衣着而改变。站在普通百姓之中，他们俩的脸就显得鹤立鸡群了。而且他们昨天白天才刚来过吴江，保不准城门守卫还认得自己。为此陆灵溪还给自己和唐范的容貌做了稍稍的修饰，眉毛画得粗一些，脸色蜡黄一些，粘上点胡子，额头眼角再加点皱纹，这样就不会太惹眼了，也包管没人能认出来。唐范对这样的技巧很是新奇。 这就是易容吗？ 陆灵溪摇头。 这还谈不上易容，只是与夫人化妆有些类似罢了。易容之法要高明许多，除了将容貌改变之外，还可以改变头发、身形，甚至由男变女或者由女变男，那才是真正的神鬼莫测。 唐范想起李曼当初悄无声息与儿子互换了身份躲过一劫，又想起李子龙装扮成出云子的事情，不由点点头。 确实如此。 陆灵溪看着唐范，他改变了肤色，多了胡子，但反倒更显出几分魅力来。可以想象，等唐范真正蓄起胡子，再恢复白面书生的模样时，必然比现在更加俊美。 不过唐大哥，就算是现在这样，你还是很好看。 唐范瞪了他一眼。小小年纪，不要总对长辈语出轻佻，我可是你爹。两人如今正是扮成父子，唐范气质成熟，再加上把胡子，还可以装装中年人。陆灵溪再怎么乔装也不像，只好本色扮演。此刻的容貌自然不如之前那样俊美，不过蜡黄蜡黄的脸色反倒让他看上去小了两三岁，像是个长期营养不良的贫苦人家少年郎的模样。陆灵溪闻言嘻嘻一笑，身体凑近唐范。 爹，咱俩连婊子里都有一个亲子，可不正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他们此时站在墙根下，边上还有其他百姓，为了不引人注意，两人靠得极近，窃窃私语。唐范啼笑皆非，也不知道是该气好还是该笑好。他摸着胡须，一本正经道： 乖儿，这还用说，都能做父子了，自然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爹站得有些累了，你来给为父捶捶腿吧。 本以为陆灵溪会退去，谁知道这家伙笑眯眯地说了声好，还真伸出手在唐范腰上揉来揉去。唐范拍开他的爪子： 是捶腿，不是让你揉腰。 陆灵溪眨眨眼： 站久了腰也酸了，先揉揉腰。爹，您的腰比我还细呢。 唐范简直要为他的厚脸皮撅倒。就在这个时候，城门终于缓缓打开，唐范神色一正，将头顶的笠帽往下拉了拉。 该做正事了。 是。 陆灵溪也识趣地收回手，挑起扁担两边装着梨子的箩筐，跟在唐范后面，二人一道入城。入了城，二人寻了一条没人的小巷，将箩筐一放，便直奔城西。从西面的城门出去，才是通往太湖。但之前唐范一直都在东面城门进出，陈鸾带他去视察灾民，走的也是城南，从未靠近过城西。如今唐范瞒过众人耳目，带着陆灵溪来此，正是为了亲自验证 陈鸾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远远的，他们便瞧见城西的大门紧闭，城门上有士兵在巡视。之前受唐范嘱咐重新折返回来的那次，陆灵犀已经打听清楚了。 城外应该才是真正难民安置之所，城门只许进不许出，当时大灾过后瘟疫横行，为了避免传染，陈鸾下令将染病之人都赶出城，连同那些灾民全都被安置在外头，每日只能吃到一顿粥，外头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府每日都会让人出去收敛一次尸体，不过因为担心那些尸体染病，所以基本都是一烧了事。 对于瘟疫的处置，官府历来都是采取隔离的办法，这点唐范也挑不出毛病。但陈鸾在明知他来吴江巡查的情况下，不肯带他去看真正的灾民安置点，反倒弄虚作假，又通过杨继送银子想要封他的口，这其中必然另有蹊跷。 这么说，我们很难出城去看了。 陆灵犀摇摇头。 相反，很容易，我们可以混在收敛尸体的人里面，而负责收敛尸体的那些序列一般都没人想担下这个差事，他们会甚至出钱雇一些人去做，而守城的士兵那边只要没有灾民想要混入城，他们也不会管的。跟我来。 他带着唐范来到知县衙门，两人进了旁边的耳房，那里正有几个人围坐着吃茶说笑。陆灵犀一进去便哈腰笑道， 几位老爷，我们来领点差事做。 其中一人嗑着瓜子。 差事？只有一个差事，出城烧尸，一趟30文，干不干？ 干干，多谢老爷大恩大德。 对方打量了陆灵犀和唐范一眼，两人都弯腰垂头，低眉顺眼的模样。他满意的哼了一声，拍拍手起身，跟同伴道： 你们先聊着啊，瓜子给我留点，别吃光了。我去去就来。 又对陆灵犀他们道： 跟我来吧。 唐范、陆灵犀二人跟着他一路走到西城城门下，与已经候在那里的几个人会合。旁边是几辆板车，上面堆放着柴火，还有几双套手的布套。 你们记着啊，拖拽尸体的时候要戴上布套，口鼻也要用衣物遮住，不能直接碰触尸体，烧完了立马就回来。给你们一个时辰，晚了城门就不给开了。 旁边几人显然不是头一回干这种差事了，大家都唯唯应是。那小丽交代完就走了，唐范和陆灵犀推着其中一辆板车跟在其他人后面出城。城门是一道分界线，伴随着城门缓缓打开，唐范看见了一个与城内截然不同的世界，或者说是人间地狱。城外的空地上七零八散，或坐或躺，全是密密麻麻的人，有的嘴里发出呻吟，有的紧闭着双眼，但毫无例外，他们脸上都是全然的麻木，即便看见唐范他们将身旁的亲人尸体拖走，也没有半点动静，仅仅只是目光空洞地从他们身上掠过，又停留在虚无缥缈的远处。这里才是真正的灾民安置点，没有大夫，没有医药，吴江与吴县两个县城的灾民加起来足有数千，不过眼下最多不过千多人，估计先前已经死了不少。他们唯一的指望是官府每日从城门上用吊篮送下来的少量米粥，但米粥自然不够所有人吃，所以在争抢之下，那些染上瘟疫又或者体力虚弱的人首先会被淘汰死去。而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因为有了这个能够活下去的微弱希望，许多灾民没了冲撞城门的斗志或者离开的念头，他们只能在等待中迎来死亡。问题是，假如有充足的米粥和医药，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陈鸾之下，他没有选择安抚灾民，反倒放任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他不想让唐范知道的真相。 伴随着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不久之后，这里的痕迹也将会永远被消除。陈鸾欺瞒朝廷，杨继助纣为虐，胡文藻缄默不语。如果连唐范也呈上一封万世太平的奏书，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眼前的这一切令唐范深深地震惊了，他从未见过一个地方官员竟如此胆大包天，一面与杨继合伙作戏，努力营造出自己已经在尽力赈灾的假象，另一方面却以不用刀的方式在屠杀自己治下的百姓。这件差事出乎意料的顺利，因为当唐范连同其他人拖走尸体并且进行焚烧的时候，余下的那些幸存者并没有出来阻拦他们，而只是麻木冷漠地看着一动不动，因为他们连起身的力气也没有了。即使那些尸体中就有他们自己的亲人。做完这一切，唐范和陆灵犀将手上的布套和掩嘴的口罩摘下来烧掉，然后跟在其他人后面回城。士兵在勘验了他们的姓名和身份之后，放他们入城，并分发给每人30文钱的报酬。离开了城门，在确认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后，二人从一条小巷绕出去，直接前往城南，也就是昨日陈鸾带着唐范前去视察的地方。即使通过方才亲眼所见所经历的情景证实了所有的猜测，但唐范仍然必须亲自走上这一趟。果不其然，当他们靠近那座寺庙时，昨日井井有条的善堂早已空空如也，连原本摊在地上的那些草席和被褥都被搬得干干净净，更别说灾民的影子了。所谓灾民妥善安置，从头到尾不过是一场骗局，骗的正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任陈鸾再狡猾，唐范还是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并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真相。然而此刻他心中非但没有任何喜悦，取而代之的只有滔天怒火。平素温文和雅的笑容已经完全从他脸上消失。唐范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空荡荡的善堂，表情喜怒难辨，但凡此时有人靠近，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深沉而摄人的气势。陆灵犀从来不知道平易近人的唐范也会露出这样冰冷的令人胆寒的表情的时候，正当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唐范却已经转过身往回走。他愣了一下，连忙追上去。 唐大哥，我们现在去哪儿？ 回无限。自然是要回去的，他们打扮成这样来到这里，本来就不欲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便查明了真相，但唐范现在就跑去找陈鸾又有什么用呢？就算对方当场认罪，回头奏书上照样可以反悔翻口供，而且以陈鸾的狡猾必然不会干脆认罪，因为唐范根本不可能把皇帝亲自拉到这里来看，他所看到的一切不可能让皇帝同样看到，而他与皇帝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许许多多的人事和变数，所以唐范必须找到证据，人证或物证，这当然很难。回去的路上，唐范一言不发，心中翻来覆去，一直就在想这件事。等两人回到无限的时候，陆灵犀注意到他的嘴角依旧紧抿着，显得有些冷硬。 唐大哥，要不我现在回京将此事禀告怀公，让他帮忙想想办法。怀公是陛下的红人，深得陛下信任，说不定陛下会相信他的话。 唐范拉了拉嘴角，露出一抹不算笑容的弧度，乍看上去似乎还有些朝意，只不过对象不是怀恩。 没有用的。即便我现在花费十天半个月，将自己亲眼所见绘制成画送到陛下面前，最后的结果依旧不在我们的掌控中。 为什么？ 有人会阻挠。 连怀公亲自向陛下书下陈情也没用。 他将怀恩的地位和重要性看得太高太重，却不知道怀恩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怀恩只有一个，他充其量只能跟陛下说一次两次，而对方呢？陈鸾的叔叔是南京户部尚书，南京户部掌握大明近半税粮，掌握天下盐引勘合，这样一个位置，你觉得万党会放任与他们不和的人坐上去吗？陈鸾有恃无恐，不单单因为有他叔叔撑腰，更因为他知道就算我往上捅，最后也未必会有事。还有曾培和吴宗二人不惜在我来到苏州之前就警告我，还监视我的行踪，难道仅仅是因为江南商人给东厂的孝敬吗？尚明可没有乐于助人至此，这里头必然也有东厂的牵扯和干系。他们这么多人在陛下面前一起发声，你觉得陛下会听他们的，还是听怀恩一个的？一句接着一句，直问到陆灵犀无话可说。此时正是春末夏初，和风徐徐，他却出了一身冷汗。陆灵犀怔怔地看着唐帆，不知为何忽然觉得鼻子有些发酸，连忙低下头眨去眼中的酸涩。他也曾在险恶的环境里独自面对数十山匪，以一敌众，流血受伤都不觉得如何，然而这会儿瞧着唐范的侧脸，却打从心底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抑郁，只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为唐范，为他的步履维艰。陆灵犀从来不知道当一个好官，想做一件好事，竟是如此艰难。他沉默半晌。 那我们还查吗？ 查，怎么不查？ 可我们斗得过他们吗？ 没有试过怎么知道。这样一句平淡无奇的话里，蕴含的却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斗志。陆灵犀被他的笑容所感染。 唐大哥，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何怀公会让我来找你了。 唐范转过头，仿佛看出对方心中所想。一清，你可以选择当个富家翁，也可以选择悠游山林，当个不问俗物的隐士。但如果你以后步入仕途，我希望你选择的不是陈鸾、杨继或者胡文藻这样的路。陆灵犀拱手， 定不负所望。 他原本以为怀恩派自己到唐范身边是想借助自己的身手保护对方，后来陆灵犀又觉得有自己在唐范身边出谋划策、跑前跑后，的确帮了对方很大的忙。但直到现在他才明白怀恩的用意，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帮唐范，更多的还是让自己以唐范为师，师其为人，师其处事。唐范必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却一直没有点破，反倒处处让着自己，这让陆灵犀觉得有些羞愧。然而羞愧之余，又隐隐升起说不清道不明的敬佩。眼前这个人没有武功，更没有强大的背景，但他却有一颗谁也及不上的坚韧的心。即使唐范收下那10000两，即使唐范帮忙隐瞒灾情，他也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在回复朝廷的奏书里说明一切太平，并无异常即可。没有人会找他的麻烦，那些灾民更不可能跳出来指责他。但唐范仍旧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